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女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热烈祝贺大会参加者具有对党和领袖的纯洁无瑕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献身服务精神和崇高的道德情谊，坚决继承以胜利和光荣放光辉的朝鲜妇女运动的宝贵传统，为社会主义守护战、为实现祖国富强繁荣的爱国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大会参加者将坚决维护和永远弘扬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主体的妇女运动思想和领导业绩，高举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在朝鲜妇女运动的胜利前进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豪迈斗争中，努力尽到其作为党的纽带、可靠助手的光荣的责任和本分。